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听到的都是一些男女对唱情歌。这类歌曲呢，本身两位歌手啊，如果是情侣或者是经典的荧屏搭档，由他们所合作出来的对唱情歌啊，效果就会格外的好。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毛宁和杨钰莹这对曾经被公认的金童玉女一起合作的一首作品《心语》，它算是伤心情歌的一类了。

精彩，随行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 北京时间19:00。